咦，前面有警察喎 ，several block 啊，师傅仔，咁点啊？ 撞死佢啊！ 吓、啊， 撞到去边先？ 吓、啊，师傅仔，你一定系失血过多，神志不清啦。 有 roll block， 哎呀，我个枪啲查子要搣晒佢先得。想过我，唔好咁易。喺呢个弯，等我指示俾你睇我嘅厉害。无影飘移去。 佢竟然做到漂移动作啊！ 何韵啊， 你做咩开车门啊？ 坚 零点零一、零点零二、零点零三，扔扔 啊！吓，人力扔上漂移， 我扔， 我扔， 我扔， 我扔， 我扔， 我扔， 我扔， 我扔， 我扔， 我扔， 我扔， 我扔啊！ 我扔， 我扔， 吓，两面开枪，扔长漂移入弯。告诉我知为什么我的漂移会输给你们的。 是因为你的茶子啊。 茶子 刚才啊，你将你的车的茶子搣了，车厢里面的光线就改变了。光线的改变令你入弯的准程度变差，所以你才会输。哎，师傅仔， 森美是一个天才街车手，阿健 好厉害，阿健我们又赢了。 Leo 是师傅仔。 你傻了啊？你傻的？你傻了啊？你傻了啊？ Marco 是一个公子车手。 Set 个 robot 玩一下，拿两个垃圾桶拦着车先。 细苏是警队小长气袋。 会俾你个天才街车手咁样糟蹋自己噶啦！ 我终于制到你哋啦！ 哎呀，咁样企都唔 似啊！我想做一个天下第一龟嘅轿车师傅啫。 抽牌，抽个牌嘅车我系唔会再揸噶。 我今年先十九岁咋，就已经有咁远大嘅理想啦，师傅仔。 你快啲送我入急症室啦，我就快唔得㗎啦。 到㗎啦师傅仔，你忍住啦。啊，我哋到咗急症室㗎啦。 健，今次又系你救咗我啊。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嘅时候嗰次我同你。 师傅仔啊，你休息下啦，以前啲嘢唔好提啦。 唔得，我要提。 吓、啊、都过咗咁耐咯。 唔得，我要提，系咁提不停提，我系要提。 咁好啦，你提啦。 嗰次我同你真係唔记得咗添。你讲啦健。 哦，嗰次我哋仲係好細个，我就喺公园度踩单车。 健，等埋我啊。 健， 我已经好慢㗎啦。 健，你真係个天才嘅快车手啊，好快啊。 哎呀，我跌啦。我跌啦。 师傅仔，师傅仔。 我跌咗落呢啲咩嚟㗎？係粪便啊。 我感觉到係啲中年失业嘅强壮男士粪便啊。 吓、啊、师傅仔，你冇事啊嘛。 我好臭啊。 我会臭足一世㗎。我冇晒人生嘅志气啦。我想死，咁臭点做人啊？我要死啊！ 唔好啊，师傅仔， 我要去死啊！唔好阻住我健，俾我走啊！ 唔好， 俾我走啊！健，好臭啊！我 唔好啊，师傅仔，唔好啊！ 健，你做乜揽住我？ 师傅仔，你冷静啲啊，冇事噶，你唔臭，你一啲都唔臭，仲有少少香添。师傅仔， 啊，健，我有少少香，多谢你啊，健。当时我差啲以为我会因为咁而一世臭落去，同埋冇晒自信，想死。 好在有你救我，话我唔臭，我先可以继续生存。多谢你啊，轩 师傅仔。 哇，做咩啊你？咁臭嘅，差事啊你！ 坚坚 唔臭唔臭，香好香。 你两个想点啊？呢个急症室嚟噶，咁臭唔得噶。 姑娘啊，呢个病人受咗伤啊，快啲叫医生嚟啦！ 叫医生啊！唔系个个话见医生就见医生噶、啊，伤得重啲嗰啲先见得噶嘛，伤得轻嗰啲啊，等两三粒钟啦。 吓、啊，姑娘佢伤得好重啊，你睇下佢。 个个咁嗌啊，又话伤得好重啊，睇下个伤口先啦、啊，喺边啊？ 响隔底啊，中咗一枪啊！ 睇过？切、啊，个伤口都见咗招，冇事啊！ 见咗招？系喎、 啊，点解咁快见咗招嘅？ 我都唔知喎、 啊。咁即系唔严重啦，咁等下啦。诶、欸，你啲招都结埋嘅，阿伯，阿伯。 你先 系 咪咩 事啊？伤风系嘛？ 但系我 吓好、啊、辛苦咁、啊，师傅仔，姑娘，俾佢先啦、啊，姑娘。 冇血冇性，好难搞啊！ 好辛苦啊我。 咁点算好咧？有啦，唯有出此下策啦。师傅仔，你忍住啊！ 做咩啊你？坚，做咩啊？举嗰只手做乜鬼啊？ 冇办法啦。我要、 你想点啊？ 我要搣你快招啊！ 搣、我快招！ 喂，先生，你叫咩名啊？ 我叫咩名？我个名鼎鼎大名咁出名，我怕讲出嚟吓死你啊！ 真系，喂，又几好、啊，我都冇试过，惊好耐噶啦！哎呀，你有钱佬嚟噶吓？你好出名噶吓？ 听住啦，不过唔好太惊吓、啊，我就系出晒名嗰个公子车手杨奇龙虎凤。 吓、啊，哇，好惊啊！呢、這个名我听都未听过，哎哟，吓死人咩？ 我福姓杨奇，名龙虎凤，有人叫我做龙哥，亦都有人叫我做凤姐。我是名人之后三十之前的财神，虽然我拥有十间上市公司超过八成的股份，但是我只可以以赛车追求我必胜的感觉，只有赛车才可以俾到我满足感。 咁你有咩屋企人啊？ 我有个老婆。 喂，杨奇龙虎凤，你翻嚟啦？ 系啊，老婆，我翻嚟啦。 点啊？今日你又败咗你老豆几多钱啊？吓？ 喂，你咁睇我噶？我今日倾咗一单生意，劲嘢，帮公司赚咗成130几万啦、 啊。130几万啊？咁即系唔够140万啦、啊？冇鬼用！ 我劲噶咯，成137万噶、啊。 咁够唔够140万啦、啊？ 咁上次我单呢？上次我单我倾咗成320几万啊，老婆，点解？咁点解啊？ 320几万啊？咁即系唔够330万啦、啊？吓、啊？鬼肉 啊！都成327万嘅喎、啊，嗰次只赚30万啫、啊，我补啊，我补啊， 唔够就系唔够，冇鬼用。 我补啊嗱，我补啊，30万嗱，我补啊。 咦？走啦走啦，冇鬼用，补乜鬼嘢啫？走啦走啊！做男人做到咁冇用，去死啦你，去欧佬啦你。 老婆老婆，我话你赚多啲啊，老婆老婆。 吓、啊？你咁惨啊？俾老婆叫你去勾佬啊！ 虽然我喺我老婆面前永远都做唔到最好，但系我上咗我嘅跑车之后，我就立刻重拾信心，喺我跑车之中揾到我自己，揾到满足感。跑车系我最好嘅朋友啊！ 好感人啊！ 人生系需要目标噶，你唔可以无止境咁睇钱，直到嗰个师傅车，嗰、那个师傅车一出现。我终于找到目标了，我可以以他作为我的目标，我只要赢到他，我就是冠军。Sir， 我要去医院找他们啊，再见啦 Sir。 但 我未落完口供喎、 啊。下次得闲再录啦 ，Sir。吓、啊，再见啦 ，Sir。人生系需要目标噶 ，Sir。 啊，拜拜。唉，人生系需要目标嘅，好感人啊。哎呀，佢嘅目标就系嗰架师傅车，超越佢。而我咧，我嘅目标啊，系啦，我个目标系佢啊，系嗰日元旦喺尖沙咀文化中心用手拍打我块面，同我讲 OK，Happy New Year 嗰个后生仔，我要揾翻佢，然后同佢讲啊 OK，Happy Birthday， 系我要揾翻佢，我要揾佢啊！ 好痛啊，健，未得啊，师傅仔。快招仲黐住啲啊，未搣晒啊！你等一阵啦、啊，就快得噶啦，甩咗啦， 又有好多血 啊！ 姑娘，你睇下，好多血啦、 啊，啊，系、啊，哇，啊，你叫佢瞓上呢张碌床先啦、啊，然后咧就再推佢上上边山、 啊，得啦， 好多血啦、啊，冇啦。我死啦！ 师傅仔，赶唔切啦，我哋行啦！ 喂，唔系嗰边啊，嗰边殓房嚟噶喂！ 师傅仔，行啦，我拖住健医生啊！ 哎呀，做咩啊？健， 前面有个人又推住张病人床，阻住咗我哋啊！ 佢系 啊？你识佢啊，师傅仔？ 佢就系名震澳门大赛车嘅香港冷血车手 Iceman 啊 ！Iceman。 他本身在医院做散工的，只要他揸住有碌的东西，就没人超越到他的了。 吓、啊，我先给他先啦。 吓、啊，咁、啊， 师傅仔，好啦 ，Iceman， 等我超越你啦。今日我用呢一张有四个碌的床同你斗过。 小心他啊 ，Iceman， 因为在医院工作，生死见得太多，所以好冷血。他曾经试过一次街车比赛之中，用冷酷的眼神。将对手望到伤风啊！ 我唔怕噶，师傅仔，为咗你条命，我点都要开噶啦！ 健，多谢你啊！